佩戴口罩、测温、一米线等措施。重点场所要做好定期的通风消杀，确保环境整洁、卫生、安全，防疫管控无漏洞。 在行政办公区二期建设者之家，隋振江详细询问疫情防控工作方案、防护物资储备、生产生活区域消毒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在科学防疫的同时，严密排查安全隐患，做好务工人员生活保障，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隋振江在检查时要求，各项目参建单位要牢固树立首都防疫从紧从严意识，落实四方责任，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严格落实回京人员管控措施，做好疫苗接种，加强核酸检测频次，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与生产两手抓，做到严格防控、安全生产、紧张有序，以建设优良工程展现城市副中心形象。 隋振江强调，城市副中心管委会和通州区要加强对在施工程指导检查，不放过任何风险隐患，对发现的防疫漏洞及时督促整改，科学合理配置医务室，让广大建设者在家门口享受到健康服务，持续加强防疫能力建设，完善应急预案，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记者从河北省永清县防疫办了解到，昨天发现网上有部分关于河北省永清县新冠肺炎疫情文字、图片、视频等舆情。经永清县防疫办核实，截至目前，永清县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请广大人民群众坚持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及时关注官方权威信息，自觉抵制网络谣言，并做好个人防护，同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对恶意造谣、传谣影响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将依法采取法律手段追究其相关责任。 昨天，记者在新发地市场看到了一些运输农产品的车辆上有一张应急物资进出京调拨证明。这是北京市商务局为进入北京市新发地市场的农产品车辆颁发的绿色通行证。持有通行证的农产品车辆在54个进京检查站均可顺利通行。 新发地市场严格执行疫情防控措施，要求进场农产品车辆和司机需凭两码一证进入市场，也就是大数据行程卡、健康码和身份证。近期北京市加强对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的排查管控，进京人员行程卡出现星号后，在进京检查站将被劝返。 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玉喜介绍说，比如司机途经河南郑州时间超过4小时，行程卡上就会出现问题，如果这些货车和司机不能进京，将极大的影响市场农产品流通。针对这种情况，新发地市场与北京市商务局进行了沟通，最终为进京农产品车辆争取了绿色通行证。 目前新发地市场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大部分蔬菜都来自北方地区。前段时间高温高湿天气导致北京蔬菜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上涨，不过今年夏季全国蔬菜主产区均增大了蔬菜种植面积，蔬菜供应充足，蔬菜价格整体低于去年同期的形势没有变化。 近日，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为丰台区一处疫情防控隔离点接通了市政自来水，及时满足了疫情防控一线的用水需求。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紧急安排，丰台区八庄子139号院上周被确定为疫情防控隔离点。这一处隔离点为村内自备井供水。丰台区政府决定将紧急接通市政管网水，为此自来水集团全力支持配合，6天内完成供水接驳工作。经过水质检测结果合格后，新建的管线开闸通水，保证隔离点水质安全。 近日，武汉一处建筑工地爆发的局部聚集性疫情传染敲响了警钟。北京市密云区住建委迅速对全区在建的58处施工工地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巡查，从严从快从紧，压实行业疫情防控监管责任。 在新刘棚改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忙碌着。某地块项目经理申玉斌介绍，不管是办公区、生活区还是施工现场，全部使用人脸识别系统、实名制管理系统，没有录入信息的人员不能进入。 密云区住建委要求全区58处在施工地均实施封闭管理，严格执行查码验码、测温、登记、佩戴口罩等措施，非必要不再新进务工人员，严防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入施工现场、职工宿舍、生活区和办公场所，要与外界隔离，要做到勤消杀，工地所有人员均严格纳入实名制管理，积极接种疫苗等。目前密云区住建委成立了建筑施工领域疫情防控巡查小组，每天检查各在建筑工地的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近日，北京市经信局对外发布了北京市工业和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疫情防控指引。最新版本的防控指引提出，行业企业要落实新冠疫苗应接尽接的要求，对第三方劳务派遣和实习生等人员应统一纳入疫苗接种范围，接触面广的涉众人员却因身体原因不符合接种条件的，建议调离相关工作岗位。 企业也需按照四早要求，参照疾控部门发布的生产经营场所环境自我监测采样工作要点指引，自主开展常态化环境核酸检测工作，从严开展重点部门、重点人群、重点场景、重点区域的常态化环境核酸检测和筛查，尤其是对进口货物、冷链食品，要适当提高检测力度和频次。 在新冠疫情反弹的形势下，北京各大影院将疫情防控工作常态化、精细化，保障广大观众的观影安全和身体健康。日前，位于东三环附近的环影影城和盛汇店、中影乐城影城、UME 影城双井店等三家影院都处于正常营业状态，但防疫措施明显要比之前严格很多。在三家影院的检票口都能见到醒目的健康码供观众扫描，检票员则挨个查看观众的健康码，为他们测量体温。有关疫情防控的标识在影院内随处可见，大堂内还免费提供免洗消毒液，巡查的工作人员见到没戴口罩的观众会及时提醒他们戴好口罩。 同时，天津市电影院影城加强对影院内部设施的全面消毒消杀，严格进行体温测量、双码核验，控制每场观影上座率，为市民创造安全舒适的观影环境。 专注首都经济圈，了解发展新动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日前，北京市海淀区复工复产防控组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境外企业员工返京管理措施的工作提示。高风险地区已来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天集中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中风险地区已来返京人员一律实施14天居家观察和7天健康监测，不具备居家观察条件的一律实施集中观察。有病例发生地区的所在地市全域来访经人员要按要求进行核酸检测，并实施14天健康监测。 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返京人员，需带北京健康宝恢复绿码，并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返京。抵京前要主动向所在单位、居住社区报告，抵京后实施14天健康监测，并在抵京当日即满7天时进行核酸检测。 即日起，北京雍和宫暂停对外开放，各项宗教活动暂时取消，北京白云观暂停对外开放，所有聚集性宗教活动暂缓进行，潭柘寺、戒台寺景区关闭大殿及其他宗教场所，白瀑寺、清真寺等宗教场所即日起暂停开放，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中山公园音乐堂取消近期部分艺术活动，国家大剧院取消近期部分艺术活动，北京音乐厅取消近期部分演出。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于8月9号到8月13号闭馆，中央美术馆、史家胡同博物馆、古陶文明博物馆、南池子美术馆、银湖洞风景区、小汤山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即日起临时闭馆或暂停接待，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水立方游泳业务8月21号起暂停运营，预计明年5月恢复开放。 当前全球疫情持续演变， 病毒变异株陆续出现，国内疫情多点爆发，形势严峻复杂。国家卫健委强调，各地要深入查找短板漏洞，从严从紧抓好各项防控工作，坚决遏制当前疫情扩散蔓延，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不组团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旅游，不承接中高风险地区旅游团队，不组织中高风险地区游客外出旅游，上千家 A 级旅游景区暂停开放，铁路、民航、水路、道路部门相继推出免费退票措施，引导旅客合理安排行程，减少人员流动。 南京、郑州、武汉等地陆续启动全员核酸检测，预约措施减少聚集，画出一米线、悟空圈，推行上门检测、采送检报更加匹配顺畅。为避免核酸检测现场人群聚集，各地出台了多种措施，加强引导，堵塞漏洞。一系列举措在防疫疫情工作中为人民生命安全撑起了保护伞。 对有疫情风险的地方，如何让全员核酸检测工作高效有序进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印发通知，要求确定实施全员核酸检测后，确保检测人数在500万以内的在两天内，检测人数大于500万的在三天内完成全员检测，严格落实采样点感染防控各项要求，确保全员核酸检测时没有漏采人员，没有因现场人群聚集造成疫情传播。 内防扩散要特别突出一个快字。国家卫健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表示，要第一时间全面激活应急指挥体系，第一时间启动重点地区全员核酸检测，第一时间强化公卫、公安、公信的协同，做到应隔尽隔、集中隔离、规范隔离，第一时间按照四集中要求，中西医结合，一人一策全力救治患者，第一时间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定点医院作为新冠肺炎相关病例的集中收治场所，也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重要一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近日印发通知强调，各地要充分认识定点医院院内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要加强隔离病区管理，进一步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加强人员管控，确保实现闭环管理，做好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工作，及时发现院内感染风险。 严格执行三级预检分诊筛查制度和首诊负责制，对发热患者分区闭环管理，严格执行全院工作人员、第三方人员行程及流行病学管理，严格落实应检尽检，定期开展重点人群和全员核酸检测。面对疫情带来的新挑战，北京医院近一个月全院职工累计核酸检测9000多人次，结果均为阴性，疫苗接种率达97%。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庞星火说，主动报告、及时发现、及时管控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可以有效降低疫情传播带来的社会影响及防控成本。 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表示，要筑牢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坚实屏障，就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全系统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责任要再压实，始终把疫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不断提高推动落实四早措施本领，才能巩固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昨天晚上通报，自8月12号21时起，将高新区石阳街道美洲花园68栋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周边封控区全部解封，至此成都市中风险地区全部清零。目前成都全市均为低风险地区，城市运行和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正常。截至8月12号21时，全国现有27个高风险区和136个中风险区。 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湖北将根据风险等级、疫情形势等综合分析研判，将疫情防控重点区域科学分期，实施精准精细圈层管理，尽可能减少局部疫情对全省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据湖北省卫健委副主任柳东如介绍，湖北将疫情防控重点区域划分为三区，封闭区主要是划定的中高风险区及阳性个案的发现点、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及周边区域， 管控区主要是阳性个案的密接、次密接及共同暴露高风险人群的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及周边区域。防范区指封闭区、管控区以外可能暴露的重点人群的活动区域。 湖北以这三区的划分形成差别化的圈层管理，封闭区实行严格的管控措施，人员只进不出、足不出户。管控区原则上比照封闭区管理，但措施有所放宽。防范区要求非必要不外出，两点一线往返目的地，确需离开的凭48小时内有效核酸检测证明。 柳东如说，湖北将完善机制，精准精细调整策略，建立重点区域动态管理机制，实施健康码转码管理，建立健全调整和解除机制，形成管理闭环机制，确保低风险地区群众生产生活正常秩序，确保人员物资有序流动。 记者昨天从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即日起郑州市个体诊所暂停诊疗服务，离郑人员需持本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之外，需提供其所在单位开具的离郑证明。自7月31号本轮疫情发生以来，郑州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25例，无症状感染者9例，以上病例均需要求按照实施集中治疗和隔离医学观察。 湖南省张家界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日前发布通知，要求保障封控期间孕产妇、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需要维持定期治疗重症患者、急救患者等必须就医患者以及出院患者的交通畅通，并明确规定了上述情形的通行必备条件。 张家界市要求各单位加强卡点人员的管理，不得另行加码，保证患者就医返乡交通畅通。同时，各医疗卫生机构对居住在封控区红线内的患者一律不得办理出院手续，封控区红线外的医疗卫生机构一律不得办患者出院手续。 据了解，张家界市这一举措主要是为了满足必须就医患者就医交通需求，减轻治愈患者占用床位导致医院床位紧张问题。8月3号，张家界疫情防控措施升级，从当日起，张家界境内的居民、游客等所有人员不得离开。自7月29号以来，张家界市累计发现本土确诊病例65例，已出院0例，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已解除隔离0例。 您的血压正常，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1点，下午3点到3点半，为您倾情呈现。 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点30分、19点，广播书场。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昨天，记者从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了解到，今年城市副中心将21.5万亩生态林移交至集体林场养护管理后，鹿城镇、马驹桥镇、余家坞乡、张家湾镇、宋庄镇等涉农乡镇也相继启动新型集体林场建设。 目前所有生态林养护工作全部从社会企业负责，改为由新型集体林场接管。各集体林场录用固定养护人员达4000余人，本地劳动力占比近90%，不仅推进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发展，还保障了全区的绿岗就业，实现绿色富民。据了解，目前集体林场模式已在通州全区推广，通州区生态林养护管理与专项经营工作在全市生态林养护管理考评中综合排名位列第一。 日前，北京通州区交通局联合交通支队、生态环境局、城管执法局等多部门连续3天开展流动治超专项行动。此次行动针对渣土运输车百吨王出行时段、线路的特点，采取定点设卡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对于超载超限的货运车辆依照程序进行处罚、扣押和卸货，对于非法改拼装车辆、加高墙板等非法改装装置一律进行拆除，恢复车辆原貌，对于闯红灯、遮盖号码牌等交通违法行为高限处罚，并对货运车辆驾驶员进行交通安全教育。 据了解，今年以来，通州已开展64次流动治超专项行动，查扣超载超限违法运输百吨王4台、渣土车130台。随着执法力度加大，通州公路上行驶的货运车辆大部分做到了平车厢装载及覆盖帆布，抛洒滴漏现象、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昨天，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发布公告，宣布8月份系列展会档期变更。公告称，按天津市疫情防控办公室要求，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对2021年8月份的展会进行了调整。原定于2021年8月13号到15号举办的绿色品牌消费博览会延期举行，调整后的举办日期将通过官网渠道另行通知。 此外，原定于8月20号到22号举办的亚洲乐活博览会、新生活方式暨家庭生活服务业博览会、国际幼儿教育与青少年心智发展博览会、2021天津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2021天津国际医疗器械展览会延期到11月5号到7号举办。原定于8月28号到29号举办的华夏家博会延期举办，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河北沧州青县农村支部实施流转土地代种代管，村里党员义务当起田管家，在降低土地运营成本的同时，还增加了村集体收入。来听河北沧州台记者吴思雨的报道。 正值雨季，也是杂草生长的旺盛期，连续几天，青县木门店镇野雾屯村的党员代表冒着高温到村集体的玉米地里除草打药。 咱们村的这些共产党员真是好样的，都是干的服务老百姓的真事儿、实事儿。 今年以来，青县野雾屯村依托建立的合作社，流转了近200亩土地，由村集体代种代管进行规模化种植。村党支部书记吴书通： 这些土地啊，属于集体承包，收益除了付给村民的承包费用，一部分留作集体发展所用，以及为村民缴纳房屋保险等开销，剩余部分为村民分红。 让种田成本多降点，村集体收入多增点。在土地管理过程中，很多村里的党员当起了义务田管家。村党支部书记吴书通： 下一步我们计划再托管200亩以上土地，在增加集体收入的同时，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 1006”在昨天下午1点21分成功达成第一个100万粉丝。昨晚，京津冀之声官方微博也抽取了多名幸运网友，送出了专属纪念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长久以来的支持。关注更多热点话题，请登录微博搜索“京津冀之声 FM 1006”，或者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兆赫 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防总副指挥、水利部部长李国英12号主持召开防汛会商会，指出黑龙江、嫩江、松花江洪水当前仍在演进中，部分河段超警或超保将会持续到9月。 李国英同时指出，近期我国西南、长江中下游等地局部洪雨、暴雨、洪水频发，预计八月中下旬，黄河中游、海河部分水系、长江上中游地区等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台风降雨可能引发区域性暴雨洪水，防汛形势依然严峻，要高度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工情，提前落实暴雨洪水防范应对措施。 水利部12号增派了4个工作组赴湖北、安徽、江西三省指导暴雨洪水防范应对工作。目前水利部仍然维持水旱灾害防御四级响应，共有7个工作组在防汛一线指导。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世卫组织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2号18时11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659772例，达到2,464,4849例，死亡病例增加9971例，达到432,3139例。 日本政府新冠疫情专家小组组长尾申茂12号建议，在已经实施防疫紧急状态的东京都开展为期两周的紧上加紧防疫举措，力争使人流量比7月上半月减半，以控制目前这波疫情。 东京都宣布紧急状态后，疫情蔓延势头并未减缓。东京都12号报告新增病例4989例，是疫情爆发以来第二高单日记录，重症患者218人，首次突破200人，七天日均新增病例3976例，比一周前多 9%。 日本政府新冠疫情专家小组建议采取措施，把民众购物等外出机会减少一半，控制百货商超和购物中心人流，减少跨线人员流动。首相菅义伟曾多次否认疫情恶化与举办奥运会有关，不过一些人认为奥运会营造的轻松气氛可能使部分民众放松警惕。 澳大利亚首都地区政府12号宣布，由于时隔一年再次出现本地新冠确诊病例，且德尔塔毒株持续传播，首都堪培拉及周边地区从12号17时起进入为期7天的封城状态。继澳大利亚最大两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封城之后，堪培拉成为澳大利亚又一个采取严格防疫措施的主要城市。 澳首都地区首席部长安德鲁·巴尔12号发表声明说，这是首都地区在过去12个月内面临的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风险，立刻采取封城措施可降低病毒扩散的可能性。封城期间，当地居民除购买生活必需品等原因外，尽可能居家，非必要不外出，一旦外出必须戴口罩。 澳联邦卫生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2日16时30分，该国24小时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75例。数据还显示，自今年2月启动新冠疫苗接种至8月11号，澳大利亚16岁及以上人口仅有 24%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12号宣布，新西兰自当天起调整疫苗接种计划，以扩大覆盖面。当务之急是让16岁以上人群尽快完成接种。2022年起将分步重新开放边境。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说，加快推进疫苗接种是开放边境的前提。为了能让更多人尽快接种疫苗，从12号开始，新西兰将两剂疫苗接种的时间间隔从此前的3周延长到6周。根据新西兰的接种计划，所有16岁以上人群今年都可以接种疫苗。新西兰卫生部表示，为配合开放边境，新西兰将推出电子疫苗证书，以方便国际旅行。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12号宣布，该国将自下周起把第三剂新冠疫苗接种人群扩展至60岁以下。贝内特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政府的目标是尽量使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防疫措施应变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其中接种疫苗是最重要的手段。以色列有足够的疫苗开展第三剂疫苗接种，他要求以色列医疗保险机构为此做好准备。